好奇的乱叫着黑白的琴键，当我躲在房间乐极忘形的表演，你微笑的双眼是否当时早有预感，看到了今天。当我没日没夜听着最爱的唱片，当我书本每一页都画满了和弦，你从不曾熄灭我天真的火焰，不怪我在浪费时间，是你的无条件成就了这一切，是你让我看见天空没有极限。 在于虚拟世界， 走了多远， 你会爱真实的我吗？ 明天有空吗？